那我们在不同的级别当中也在选了一些可能关注度高的，然后相对来说大家也可以值得来进行入手的一些车型。 没错，我们今天推荐的其中有一款车型是在上海车展的调查当中，就是热搜调查当中， 对， 是排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第二，是相当受关注的。 谁呀？ 现在就说吧， 说吧， 我啊，就是、现在就说这款车啊， 就是斯柯达全新的那款中型 SUV 柯迪亚克。 哦，柯迪亚克，我本来上来想说炸的，你说你非得让说这个， 对不起， 可以，那咱们就先说那个柯迪亚克吧。 可以啊。 哎，我老车我有个问题， 说 这柯迪亚克是棕熊的意思是吗？ 啊不，它这个名字应该是 这车挺棕的，有棕色。 它的名字源于是目前陆地上就地球表面上 最强的熊， 最大的那种那个熊的种类，它的名字就是叫柯迪亚克。 哦， 哎，从那儿， 它跟那个托昂是一个平台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它那个是要比这个要 再高一个， 对，这是 MQB 平台，跟途观 L 是一个平台。 你们说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反映的是熊本呢。 不，你可以 不一样，不一样， 不，你可以选刚熊完熊，然后我又哐一下。特别符合这个熊本熊的这个感觉。 好吧，这个柯迪亚克这一次是公布了一个中型的 SUV 嘛，然后 1.8T 跟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六款车型，售价是18.98万元到26.98万元。 对， 我觉得其实售价还是可以的。 是啊，因为我觉得斯柯达的车型怎么都要比大众品系的价格稍微要低了一些，在定价的这个优势上还是要有的，对吧，老车？ 那肯定啊，它跟虽然都跟途观 L 同出一个平台，但是它的主打的市场还是要稍微那么低了那么一点点 。但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老车，当着著名的大众粉， 说， 我觉得斯柯达的车型在整体的设计上和这个在大街上这个不撞车的比率上，要比大众的车型好一点。 那对， 这个你应该艾特一水 啊， 就是夸奖的时候一定要当着领导面夸。 他在隔壁，你没。 这期要反复的放给他听， 好了， 只要他在就放这期。 说回来，这台车啊。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我看啊，这款车首先它的是一个，我感觉它是外观吧，就是因为你看途观 L 也很热，但是可能还是大众的这个家族式前脸，可能大家多多少少看腻了 啊。 但是这个柯迪亚克呢，它的还是很有自己个性和这种风格在里边。 对，我觉得它会比大众稍微潮流一点。 它的外观其实你看啊，它是很多见棱见角的地方。虽然尺寸不是很大，你看啊，它的轴距是2米7，就是2791，接近2米8。跟途观 L 是相同的。比汉兰达还要高了那么一点点。 你说车身 轴距，汉兰达是2790， 那就等于说它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轴距跟途观都是属于顶天的了，是吗？ 就是比较好的。 哦，这个新车就是有优势，我就拉长一点点，就比你们长1毫米，你也闹，没有办法。 而且啊，这车我觉得啊，也是可能每个人看它的这个视觉啊都不一样。它的这个头灯跟尾灯，它设计的是非常有个性的。这个 我比较喜欢它头灯 啊，头灯你看它是一种分体的，它不是那种完全都是雾灯啊什么都合到一起，它是给切开上下两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设计的一个亮点。尾灯就是那种非常的锋利，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有棱角这种感觉。那当然了，也都是像雾灯啊、刹车灯啊，还有倒车灯都是 LED 光源，这个也是很厚道的一个配置吧。 反正我就觉得这款车啊，它有很高的性价比，所以在这个同平台的这个竞争对手的面前，我感觉这款车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竞争实力的。 讲真的，就是同样 要实用， 要是买大众品系的车，我经常会推荐我的朋友来选择这个斯柯达的车型。本身其实好多配件都是通用的，然后 而且你觉得动力总成很靠谱是吗？ 不是，对，而且用的都跟大众是一样的机器，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的。如果你要是觉得这台车买到手里边可以开很久的话，我觉得选斯柯达的车没有问题。 所以我还挺期待这款车的销量的。 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这个车刚才提到了动力，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啊，1.8T 跟 2.0T 加七速的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是888了吧？EA888了吧？ 对， 所以在动力上，这个大众的车，大家只要开过的都没什么问题，没什么说的，这个还是有很有保障的。 而且这个车还提供五座和七座版本，我相信很多居家过日子的朋友们可以看看这个。 不过说到七座啊，不光是针对这款车，其实现在很多市面上这个主打的，说是大七座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也好，我觉得七座来说都是 在 应急的时候是可以用的，但平时可能还真的是不是特别常用。 君子所见略同。哎，今天私车定制给大家推荐几款时下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扎堆上市的新车。 嗯， 我们也休息一下啊，这一时段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带来一段大人物的采访。听过之后，我们接着我们的私车定制。 车坛风云，车企领军人物为你探究车界焦点动向，一切尽在 Big Man 大人物。 欢迎收听车展特别节目，我是赫尔。那现在访问的是东风御龙汽车有限公司的销售总部市场部部长吴伯清先生。那吴总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那这次来到上海车展，我们知道有纳智捷的 U6， 我们来重点聊聊这个新的车型。 是的，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场部的吴伯清。我们这次在东风御龙纳智捷的七号馆的展台为大家带来两款崭新的车型。那这两款车型的话也是我们今年纳智捷品牌的两款重磅级的 SUV 战略型的车款。首先第一台的话就是大家不陌生的 U6。 U6 这台车的话在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换新手术，也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发动机换成了连续八年获得国际发动机大奖的一个 1.6T 的发动机啊，这所以说除了原来的 1.8T 可以供消费者做一个动力更好的选择之外，我们也可以带来一个油耗更低的 1.6T 的这个发动机。那这款发动机的话品质更稳定，动力更好，而且油耗也更低，而且它的售价也比 1.8 会来的再低一点，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全新U6这款车的话维持了原有的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溜背式的斜背式的造型的 SUV 的这个车款。那这种车型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这个外形时尚不说，它这样的斜背式的造型可以降低油耗，一般跟这个方方正正的 SUV 是很大的不一样的。那在整个智慧部分的话是我们纳智捷一个最大的强项。那在这次的全新U6改款里面，我们也把12寸的一个高清智慧触控大屏变成了标配。十二寸是多大呢？你大概想象一下，你的 iPhone 是多大呢？你的 iPhone 大概对，你的 iPhone 大概只有它的两个半这么大啊！十二寸是非常大的一个屏幕，这比那个 Pad 还要大的一个屏幕。 但是它标配真的是良心 制作。对，良心制作。所以说，其实大这件事情，这个屏幕大这件事情，到底在开车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我必须要说一个我使用过的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大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字会变大，而是你可以分屏显示。 它是一个竖屏的12寸，所以说它可以上下分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同时开着导航的时候，你的底下我们有很多的摄像头，像包括像是什么全景的摄像头也好，侧边的摄像头也好，保障安全的摄像头，你可以同时的看到导航，也可以同时看到摄像头，不会像过去这种9寸屏的时候就很尴尬啦。你拨了这个方向盘拨片之后，你的摄像头会取代掉那时候的导航，那就糗了。那可能有时候你正在看一个很重要的路口的交叉，你就错过了。所以说这次的这个大屏的话，真的是体贴了消费者在行车使用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做法。就是说智慧这件事情的话，在我们全新Euro做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改动。就是说除了换新换成更好的这个动力之外，我们也在智慧方面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而且同时在外观的部分的话，我们的前后都是 LED 的头尾灯，这个在高端的合资品牌才有的，我们把它列为全系的标配。所以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这次的全新Euro真的是一个改款的良心之作 对，那您刚刚已经把 Euro 的这个所有的产品的亮点都介绍了，那它的产品定位呢？ 我们主要是要面向的是85后的年轻小家庭，所以说，这款车基本上它为什么我们要面向的是85后年轻小家庭呢？除了它外观好看、动力好，以及这个智能，这个都是现在85后或者80后之后的人需求了以外，我们的空间特别大。所以说我们是面向的是家庭的成员。那这个空间大，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说是一个大概1.8米左右的高个儿坐在后座。可以有大概2拳左右的距离，跟前座还有 西部空间 还有2拳的距离，这个对一个空间上来说，一个家庭的空间上来说是完全足够的。 对， 所以说我们的空间又很大，所以大家加上动力啊、智慧啊、外形等等这些质啊、动啊、美啊这个部分的话都很好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主要是想要卖给这些85后追求外形好、动力好的时尚小家庭。 对，就年轻时尚肯定是现在买车的就是客户群体，他们首先可能先要看的这个。那您刚刚说了还有另一款车型，来介绍一下。 对，这一款车是在我们这次纳智捷展台的一个首发的亮相之作啊，大家都从没看过的。我们这款车的话是一个比 U6 的轴距小了10公分，但是也挺大的，它是一款面向90后的个性都会 SUV， 就是比 U6 更加的时尚和年轻。 更加的个性，我只能这么说，更加的个性化。 这个个性是怎么体现呢？ 体现在几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外观部分的个性。那我们这一款这个个性化的都会 SUV 的话，它会有所在我们今天的发表现场的话，它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大胆的用色，就是。车身色是一个颜色，然后你的这个两个后视镜跟车顶行李架就是另外一个颜色。 啊、 对，我们是用的是芥末绿，比较大胆的这个芥末绿 啊，这个 对，然后 是够大胆的。 对，然后还有第三个颜色，一般的人家都说2-tone，2-tone，我们是 3-tone， 这 3-tone 的第三个是在我们的车顶的部分的话，我们是白色的。所以说整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对于这个用车的习惯，或者说大家开车出去的话，都不想要，就像女生穿衣服不想撞衫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让消费者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说可以更自由的去选择。 我听到您介绍，这完全就是给什么90后啊，是乃至00后啊，专属定制的这样一个好玩的车型。 没错。 那他现在有说预计在什么时候有售出之类的？ 是的，在说到这台车之前呢，我们要先说那它的到底什么命名呢？对吧？它到底这个宝宝？ 对，我还没问。 这个宝宝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宝宝呢，它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在车展期间开放给大家来做票选，我们的票选是这样子，我们有两个名字来给大家做票选，一个叫做 U5， 我们的全新 U6 嘛，那它是它的弟弟，所以我们是说，你要叫做 U5 吗？第二个是炫舞，炫是炫耀的炫，炫舞。就是说你到底要叫做优舞还是炫舞？ 我选炫舞，优舞好像有点普通，不太符合它的那个基调。 所以说在这段车展期间的话，我们就是开放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展台扫二维码来做一个关注，来做一个票选，然后你也可以实时的看到目前的票选的一个结果这样。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U6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也期待一下那个我暂时想要命名的炫舞能够更加的 好。再一次感谢吴长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看江湖变幻，观车坛风云，车企领军人物诉说车界，尽在 Big Man 大人物。 有谁能够预言若隐若现？ 定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私车定制啊！终于可以说我这个炸了，就是 四个 圈儿，四个圈儿，哎呀， 怎么四个圈儿呢还？ 哎，奥迪 A 三家族 哦， 奥迪不是四个圈儿吗？什么反应？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四个，就那个东北打来给我来俩圈儿，四个圈儿 Q。 嗯， 那不也是王炸炸吗？ 啊，对，就是我刚才反应过来，我说什么品牌？ 同城的脑回路吧，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有点长， 为李公子吃面。 行，四个圈儿， 我们来说这个四个圈儿啊。这个 A 三家族正式上市新车，这个是属于中期的一个改款车型，它换了新样式的一个大灯组，然后还换了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取代原来的那个 1.8T 的车型，然后保留了 1.4T 的发动机，售价是18.8万元到25.5万元。就是这个家族，反正我们当时的摄影师还挺喜欢这个 A3 的，所以也拉着我去展台看了一下，结果试了一下奥迪的 RS。 其实这个奥迪新的 A3 我也是很喜欢，尤其他换了这个头灯之后，确实比原来的这个 A3 要精神了很多。 对， 而且它的这个科技含量也确实是不低。像最高配的车型可以选装矩阵式的 LED 大灯，这个科技含量就是还很高的了。然后内饰我觉得还是很简洁的嘛，你看那几个四个圆圆的空调出风口，对吧？然后再就是它的挡把啊，还有这个方向盘，都看上去还是非常不错。 嗯， 哎，老车，那个我有个问题 ，S 三是30多万，39万多， 啊 ，S 三最贵了，现在 39万多， 对对对。 哦，没事，我闭嘴了。 你就问问是吧？ 其实它还有刚才赫不是说的 RS 吗？它还有一个 RS 三，那是全系的，应该是最 那就别闹了，2.5T 的那 个。但那款车是真不错呀， 钱也真不错。 所以啊，咱们再来说一个，还有点时间吧？ 有啊， 啊，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接地气的品牌啊，长城旗下的魏家族。 哎，想买高端的自主品牌的车型，一定要看这里，往这里看哦。 对， 魏品牌。 今年这个魏真的是大热的话题啊。那新的车型 VV7 也是正式的上市，六款配置的车型，售价是16.78万元到18.88万元。 嗯，这个魏这次推出的 VV7 啊，是有两个车型，一个叫 VV7C， 对， 另外一个叫 VV7S。C 就是时尚，然后 S 呢就是很 运动 很动感。 你们喜欢哪个？ 我肯定是喜欢 VV7S 呀。 我其实说实话，我也比较喜欢 S。 我喜欢 VV7C。 你永远跟别人不一样嘛。 我总要照顾一下 C 的市场嘛。 好吧。 其实挺好看的， 嗯， 但是那说起实话啊，那款运动版那个 S 版本那个蜂窝的进气格栅，好多细节真是挺勾人的 哦，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是吧，老车？ 其实我真的啊，就是看到这个车，因为我在展台，就是参加他那个活动的时候啊，看到的他那个车就是有很多人在围住这个车了，已经 有老外吧？ 有、就是钻进去再钻出来，打开这儿打开那儿，然后摸摸，然后拍照，真的是就说明这个车不光是在国人心中，也是在国外啊，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共鸣。 我突然间开了个脑洞，你说在那个咱们的就是外国友人的这个车企当中，有没有皮实党 来？哎，你这说真说着了，我真见过 国外的皮 实党，是日系车的。我那个品哪个品牌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见过那个日本的一些工程调查师，他们会把觉得做得好的车型的很多细节用真的用 啊，是啊， 张大表， 就是他们是一般是二人组，我那次见到是二人组，他一个拿着皮尺，另外一个拿着是那个笔记本吧，就是打出来的，上面全都是表格，就是车身的各个尺寸， 然后他就开始在登记，然后就这样、 专业 啊， 下次我们也这么干。 然后这个 VV7 其实有一个亮点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全系标配这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这良心啊， 这是全系标配， 真的是良心 啊。但是也就是这个全液晶仪表盘，我在这里就是提一个小建议，我觉得在这个液晶仪表盘里面的显示上的这个 UI 应该工程师们应该在细化一下，再精细再细腻一些。 对， 像我们都可能都喜欢看奔驰的那个液晶仪表盘， 嗯， 喜欢看奥迪的那个，其实可也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他们里面的那个 UI， 像宝马的那个旋转的时候的那个 看起来， 哎，就是你在这个展现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再下一些 有提升空间， 再下一番功夫。 你就看啊， 肯定有空间。 同样是安卓系统的手机，但是很多锤子用户就会非常得意的拿出来自己的操作界面，因为它完全跟安卓看起来一点都不一样。而且有很多细心和特别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匠心的这种精神，就是把 UI 做得漂漂亮亮的，我相信是值得学习的。 对， 我觉得魏肯定是给自己留后路呢，我要都给你一步到位了，我就进步的空间不就小了， 也是在一个不断的摸索和成长过程中吧。 对，这肯定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投放市场的试水阶段吧。 但是我跟你讲，做汽车的能做得特别好的，尤其在机械部分，往往都是直男。UI 能做得漂亮的，我需要觉得应该还是由女性来做。 也不一定，反正女生就不能做机械了吗？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见各有各的偏向的长处，我这里并没有性别歧视啊啊，好吧，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只不过我不能说太白。 对，你就往回凿我吧。 嗯嗯，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几个这个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这算是家族系的车系了啊。 对，各个级别、各个价格都有，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有什么具体问题的，具体哪款车型到具体的问题啊，具体的细节再来问我们。 哎，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对，然后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 哎，我叫洪城。 哎，我叫赫尔 LH 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官微，就是快车道 FM。 对，你就搜赫尔，然后看到照片最漂亮的那肯定就是赫尔。 我觉得他那个直接搜快车道 FM， 应该我们都能出来了。 哦，也对， 是吧？ 啊，大家都关注啊。 嗯，就老车比较神秘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老车的，也可以给 洪城 留言。 就可以问我。对。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明天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